张忠还鼓动手下的京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百名士兵，分成三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这帮京城来的秋八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王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王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地发问。王守仁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是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里去了？面对表情凶狠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张公公，实在对不住，正好这件事啊，要和你商量。我在朱宸濠那里找出了一本账，上边有这些财务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的人名，张公公要不要看一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言语了，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说起这本账，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礼送物，十分之大方。李世石看着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应该省着点。朱宸濠却得意地笑了，哈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呢？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个仓库而已，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朱宸濠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五本生意，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流氓中的流氓。为了到时候要钱方便，他每送一笔钱就会记下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久而久之啊，就有了这一本账本。后来这本要命的账本就落到了王守仁先生的手里，成为了他的日常读物之一。 张忠看着王守仁脸上的急切期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的说道， 这个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 真的不用了吗？王守仁表情十分诚恳，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定要报仇啊。 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呢，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张忠十分头痛，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仁身上发现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比较瘦弱。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11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王守仁只好答应了。去到地方一看，京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大人刚准备坐下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了一张弓。张忠要王守仁射箭，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京军们停止了训练，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视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他屏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十环，中红心，四周鸦雀无声。他深吸了一口气，从箭筒里抽出第二支箭，拉弓，弓满，箭出，还是十环。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依然是十环，三中红心。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这一切和箭靶上那三支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短暂的沉寂后，周围的京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这些京军们被王守仁彻底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对付自己。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两天， 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京军之乱就此结束，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斌气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把他整死。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就在江斌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对江斌的种种行为朱厚照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自由下去。除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一带，这一带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大臣们当然十分感激，千恩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钱呢？大家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啊，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吗？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最高曾达到100余万，十分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可是正德14年12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街道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抢人。抢人的方式很简单，一群人上街，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就抬，总之要把人弄回去。等被抢的这位哆里哆嗦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却看见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事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京。很遗憾，这位吴京啊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上要用，然后他又征集了很多未婚女人，也说是皇帝要用。对于这位吴京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矫上意。矫上意通俗地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让皇帝背黑锅。因为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客观地讲，朱厚照确实是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儿，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的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吴京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赎，也算是创收的一种方式。 他这样一搞，不但搞出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鉴于征集对象限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男人来盯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文凭、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被抢光，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名声在外，立刻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中，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按照这个比例，100多人中就有17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了。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在，那么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如果你运气好，没准儿还能抢到几个超女。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瑶的知府，这位蒋知府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也不行了，他跑去找吴京，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吴京哪里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只漫不经心地回了这么一句，胆敢抗命就杀了你。蒋知府说了半天好话，却得到了这么一个答复，气愤到了极点，他豁出去了，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吴京一盘算，倒也是这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要说这位蒋知府也真是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

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的特产琼花。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边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的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不动。蒋瑶随即大喝一声：愣着干什么呢？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儿我来承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也就这样吧，我们离开这里吧。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着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疆界。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就在即将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的土特产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要东西，着实体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本质。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对于皇帝的要求，蒋瑶只回答了一句话：扬州没有土特产。对此朱厚照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要了500匹驻白布，也算挣回了点面子。蒋瑶终于松了口气啊，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给皇帝大人送行。可在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翻了脸：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吗？下面的蒋瑶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在做梦，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我不吃了。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这句话还没说完，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着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这兄弟还真讲实惠的。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的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正德十四年12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了南京。至此自八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四个月的时间，朱厚照终于到达了他这次旅行的终点。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呢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面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王守仁 实在不是个忠臣呐。朱厚照问他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直隶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目中无人。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见他，此人一定不会来的。听起来啊，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决定试一试。江彬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其中大致包含了狼来了的原理。以往江彬经常假冒朱厚照的名义交旨办事，大家心里都有数。而王守仁和他矛盾很深，唯恐上当受骗，前来受死。而以王先生的性格，万万不会想到这次的旨意真的是皇帝陛下发布的。王巡抚安心待着吧，藐视皇帝的罪名你是背定。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江彬想去撞墙了，这自然还是要托张勇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赶过来，给了江彬一个下马威。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朱厚照也知道了王守仁到了，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彬张忠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彬还要继续争斗，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为了给江彬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一天后，张忠突然急冲冲跑来找江彬，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守仁不见了。又是一头雾水。嗯，他去哪里了？ 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江彬的精神都要崩溃了。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王巡抚要当道士，这个轰动的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勇不失时机地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朱厚照被感动了，他找了江彬，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然后他传令王守仁不要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他的官。于是王道士在山里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光荣复出。江彬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一月，行动正式开始。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和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宇正式宣布散会。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 小雨不动声色溜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斌曾经派人去找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小雨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斌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待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儿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乔宇打了个寒战，他已经大致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违令者立斩。 如果江指挥坚持要呢？ 这个江斌呢是锦衣卫的指挥使，那让他来找我。江斌很快得知了乔宇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宇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江斌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钱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监管督长，可谓是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这是个在以往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的。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才是怪事儿。可当江斌气势汹汹来找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借，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斌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江斌不是没脑子的人呢，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其中必定有问题。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勇也有私交，张勇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做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一清。江斌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勇，更不敢得罪杨一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多活个几年。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办法。江斌的判断十分准确，张勇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勇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根据种种迹象，张勇和乔宇已经断定江斌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前方迷雾重重，这是张勇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斌待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既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六月丁巳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张勇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张勇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不见了，不见了。” 张勇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他没问谁不见了，因为只有那个人的失踪才能让乔宇如此惊慌。就在一天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算正常。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斌，虽然江斌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儿都快没了，连忙赶去找张勇，并提出了他的意见。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斌抓起来。张勇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个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正常，抓了江斌，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可能会逼反江斌，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我也不知道。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提醒自清楚，一目是好。 雨雪冰吞命中，望梁梦醒水绿一样红，愁归你也归我，烽烟菩提颂，一月尘土中，闲静整顿四季存风，心事容，我梦着梦的梦，你与空，我中落中的钟，尽头无在无梦，无思无声。 想表达